好，我哋翻嚟第二节喎。好啦，第二节咧，今日咧我哋有啲二战系列嘅主题啦。 系啊，阿咧，你上次睇咗边套戏啊？ 诶，你上次你同我讲嗰个就咩边缘啊？ 敌对边缘， 敌对边缘系咪？咁咧，今次咧就我哋会唔会讲下嗰个怒火啊？唔系，嗰个叫做战役豪情， 战役豪情， 系啦，香港叫战役豪情。咁但系咧 就怒火特工队， 怒火特工队， 台湾就怒火特工队， 但喺大陆就叫怒火咯。 怒火咁啊 ，Fury 啊，怒火咁解 啦。Fury 怒火系啦，咁啊，当然呢套戏最正嘅地方，首先吸引我睇第一集《北比特》啦。 因为《北比特》， 《北比特》一定系正嘢嚟嘅。 点解《北比特》德文咁好嘅？ 《北比特》德文咁好，佢有冇呢啲血统？其实， 可能都有咁。 我真系唔知佢有冇呢啲血统。佢样唔系好美国嘅，我成觉得。 佢可能德州人嚟噶。 系咯，佢个 德州人好多德国移民噶嘛。 德国移民噶？ 如果德州人就好多德国移民嘅。 会唔会啲甲级战犯去咗去啊？ 唔系，应该系以前连德意志未统一之前，可能祖先就侵都系德国移民嚟嘅啫嘛，祖先逃兵嚟噶嘛。 即系美国呢个地方，真系好多呢啲唔同地方移民，新世界真系。好，咁我讲返呢套戏啦。哇，呢套戏呢我觉得好正嘅地方呢就係虽然佢一个小故事喎、 啊、 但佢都好反映到其实二次大战嗰陣时嗰个盟军嗰个状况喎。 而家好兴㗎嘛，小人物大故事㗎嘛。 同埋其实嗰个小人物系北比特就唔系小人物啦。 佢自己大老细自己俾錢拍㗎嘛。 呢套都几收得喎，印象中。 呢套嚟讲 喺大陆都收得喎。 咁呢套嚟讲好过之前嗰啲咩希魔大战杀人狂嘅， 哇正好多，哇呢、這个亿亿声啊，我记得喺大陆收到好犀利啊， 咁 几亿噶都好犀利。 你难得一套战争片真系拖部虎式出嚟拍、啊， 咁啊系， 你以前雷霆救兵嗰啲叫咩啊？攞个 T34 底盘改做虎式嘅头， 哇其实都好呃人喎，你攞个 T 嗰啲嚟装，即系个面咧就任你点装都得啦，因为你唔系实战噶嘛，你扮到模型咁就得噶咯，系嘛？ 我记得个雷霆救兵咪一个。呢、这个贴呢个 Lucky Bomb 嘅 ，Lucky Bomb 嘅， 系 即系攞只物嚟，攞啲沥青咁样，跟住塞个炸药落去点引嚟做一个 Lucky Bomb 啊嘛，黏贴炸药啊嘛，啲贴个碌嚟 T34 嘅碌嚟嘅，唔系虎式嘅碌嚟， 即系乜鬼都有嘅真系， 啲道具真系威奇嚟。 咁但系又咁讲啊，咁你如果可以用到苏联嗰啲机，其实应该会平好多啊， 平好多，话任执啦嗰啲， 即系个制作费会即刻控制到啊嘛。 你 T34 嘅底盘讲以前两三万格啊，成制。 你意思两三万是哪个两三万？是那时候的两三万定是拍那时候的两三万？ 不是那时候，二战的时候两三万生产量的，产量的。 哦，你意思是个制造量就是价钱两三万价？ 是啊。 哇，其实战后不知道去了哪里，去了坟墓会不会去了？ 很多汤了，其实。 汤了是不是？ 是啊。 系咯，都会嘥嗰啲。不过你点讲嘥都唔够你上一集讲个航空母舰俾人劏咗咁嘥啦。 系啊，齐柏林白鹤号 真系嘥晒。 嗰架连嗰架出世咗之后，连个舰岛都未装。 舰岛未装啊？ 未，跟住就俾人做咗靶船，唉，真系嘥晒。 系咯，真系嘥晒。咁我哋就呢个虎式坦克 ，Alex 会同我哋讲多少少咧？即系个 Alex 坦克，系啦，开头出唔系虎式噶， 系 开头出都系出翻呢个美军嘅 M4 雪曼坦克。 M4 啊 ，Sherman 啊，系啊。所以我呢个 M4 其实嗱，即系而家大家新嗰啲坦克就 M1A1 同 M1A2 啦， 系咪、啊？ 咁呢个 M4 呢个嘅血统其实咪都系一路一脉相承咁样落去 嘅。但系嗰阵时都系以前都 M1、M2、M3、M4 咁数落去嘅， 一路数落去嘅。 系啦、啊，咁 M1、M2 啲轻型坦克嚟嘅， 系。 咁 M3 啊，中型坦克 ，M3 中型坦克就得个。个样好样衰咯，唔知 系 就系棺材咁嘅。 嗰阵时美国系咪嗰啲武器都未去到而家嗰种有美感啊，有 design 未有噶？其实二战初期啲美军武器仲系好垃圾嘅。 哦 ，OK， 我记得你听你讲过，你得闲听你讲过咧，佢哋美国啲坦克都系数一数二垃圾噶，系嘛？ M4 嗰阵时就普通啦，叫做 系， 但系 M4 好处就系不停土炮再土炮啊嘛。 你意思系不停做？ 土炮改装。 哦，即系佢可以不停改装好多嘢落去。 系啊， 哦， 即系嚟啲英军 capture 咗，即系俾咗英军买咗俾用嘅咧。 系， 个英军自己装自己啲架撑上去。 哇，咁劲啊，万能 key 嚟嘅、哦。 万能 key 嚟咁，美军咧就喺当地揾翻原材料咧， 系 就再改装。 哇，咁你咪可以将嗰啲德军咧，如果俘虏翻嚟嗰啲炮，可唔可以摆落去，然之后再用自己底？ 美军有一招最犀利。 系。 因为你美军啲坦克嗰个装甲唔够嘅， 系 咁你要抗衡呢个德军啲炮式啊、虎式战车啊， 系 咁你要需要更强嘅装甲噶嘛， 系咯，咁点？ 咁你知道点咧？ 点咧？ 就地取材咯， 系 就取材就揾啲翻啲俾人打沉咗嘅四号战，即系 M4 战车嘅装甲，伤多块落去咯。 哦，即系揼多块落去， 揼多块去咯。 哇，咁都得 啊？系啊， 咁又可以上去作战前线。 系啊，嗰阵时就唔够，因为有 M 四都分几个版本嘅。 系， 我最中意叫嘅就一系叫做叫 Jumbo Sherman 啊嘛 ，Jumbo Sherman 就是 double 夹板啊 ，double 夹板啊， 系啊。 即系佢系特登系再厚身啲去打嘅， 但系咧发觉样嘢产量太少，跟住去到欧洲战线嗰啲美军咧，自己土炮就拆嗰旧嗰啲唔喐得嗰啲 M 四，嗰块装甲再镶翻落个 M 四度，自制个 Jumbo Sherman 咯。 哇，自制咁正 ，DIY 嗰个年代都兴 DIY 嘅已经， 战场上面 DIY。 哇！我都印象中咧，嗰集咧怒火咧，即系战役豪情入面咧，佢哋都系 keep 住系不停咁去维修个坦克啊，不停咁去维修，即系打完一个坦克，即刻维修，即刻补给，跟住再推进落下一个坦克。 所以个个自己都系 engine 嚟噶嘛， 吓、啊， 全部拍全部自己识整噶嘛，基本上嘢唔系太难搞到识整噶嘛。 系咯，好犀利喎！士兵自己做翻嘅，所以都唔系话好多后勤 嘅 啫。 所以装甲兵点解咁值钱就咁解啦，你完全要自己搞掂晒部坦克噶嘛。 哦 ，OK， 哇，咁真系嗰阵时都相当之犀利啊！呢、這个咁就呢个 Sherman 啦，系咪？ 系啊， 今日就同我哋讲呢个 Sherman， 其实佢个火力当年有冇得同德军抗衡咧？ M 四本身一架，其实嗰支炮咧，原本有啲75mm 嘅， 系 嗰支炮其实第一次大战嘅设计。 哇！一次大战设计摆落去， 系啊，一次大战摆落嘅设计摆落去个 M 四， 有啲古旧。 75mm 嘅时候，即系之后就改咗系用76mm 高速弹咯。 系 咁，你就勉强都可以同德军抗衡嘅。 哦，我记得咧有一次咧 ，Alex 咧同我分享咧就话嗰阵时咧嗰个坦克咧个炮弹攻击嘅原理都有啲唔同噶。 佢纯粹教高初速啫嘛， 嗯， 嚟做穿甲咯。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以前啲装甲兵去到其实都几厚下噶， 嗯， 同埋有车甲啊嘛，德军嗰时 系， 即系你 炮式，可能你要解释下俾我哋啲网友听咩叫做车甲啦、直甲咁啦，真系要讲少少可能，即系如果唔系好难想象。 呢个阵间副式先讲， 好， 但系讲 M 四记唔记得头一幕啊？ 系 头一幕咪打过嗰啲 打德军 阵地嘅， 系。 喺个丛林度要救翻啲美军啊嘛，记唔记得 啊？哦，系，嗰度系。 跟住有四部 M 四，一个连一个 platoon 咁行埋嗰个战线度咧、 哦。你讲嗰幕咧就系四个坦克一齐行，跟住咧啲士兵就全部喺后面， 系啦， 因为架坦克挡晒， 挡晒子弹， 系啦。跟住咧嗰边咧德军咧有战壕嘅， 有战壕， 得战壕咧啲士兵咧就即系匿埋喺战壕度开枪啦， 系啦，开机枪。 哇，但系好紧要喎，啲坦克一路碌过佢哋， 碌过去啊， 系咯。 跟住仲要美军啊，即系我成日都讲话 American Firepower 啊嘛， 系 即系一个一部坦克四碌机枪， 系 四部加埋十六碌机枪，跟住一次过扫晒过去。 我就印象中就系嗰啲德军最惨地方就系、是、嗱，佢伸个头出嚟射你，佢就死。 系啊， 佢唔射，佢迟早都死。 系啊， 咁所以咧，佢哋最后如果有啲唔怕死嘅，都要夹个头出嚟射。 太多机枪， 好快就死咗啦。 你搵太多机枪，太多子弹。 系，哇！嗰一幕都系几正嘅嗰幕。 哇！维持咗成十秒八秒、啊。 佢好似系咪咧都有啲德军埋伏喺个树林度咧？系咪有啲炮火？ 有两碌嘅，75mm 嘅长管， 系 反坦克炮。 系，我就记得有一两架坦克好似中咗火嘅。 中咗咪跳弹咯。 系， 所以 M 四有少少斜夹噶嘛，咁咪打中佢嗰时，如果个角度入唔到个装甲，佢咪被嘣一声咁样 跳走咗， 跳过咗去。 系，即系佢都未必会食入个装甲度。 系啊， 未必会嘅， 因为弹头系尖噶嘛。 系啊， 但系个夹系斜噶嘛。 系， 咁你咪完全对唔到个尖位，你咪会 弹走。 弹走咯。 哦， 我哋叫弹啊， 弹弹 系啊，车甲咪弹弹，咁美国M 四有少少嘅， 系 咁都有， 系 咁咪一幕咁得啊，一个斗快 reload 嘛， 斗快 reload， 即系啲反坦克炮同埋呢个美军部 M 四斗快 reload 嘛，有几秒， 系 咁结果部 M 四 大家都停咗，系咁捞， 系啊，系咁打咁打，结果部 M 四快啲 嘅，竟然系 M 四快啲啊 ，M 四啊，嗱，如果 系咪因为佢轻型少少咧？ 唔系， 唔关系啊。 因为支炮本身个设计系可以好快咁样咯。 哦， 如果最快嗰时可以四秒一飞啊， 四秒一飞， 系啊， 哇，好快、 啊，系啊， 即系佢四秒一飞咁样就，所以补给上咁就应该会快过。如果大家啱啱打完就应该会快过虎式系咪啊？ 虎式粒弹头大啊嘛。 哦，哇，呢个真系冇谂过，呢个真系好紧要。Sherman 战车，呢、 啊、 个 Sherman 战车其实喺当时喺呢个嘅打德军嘅时候，佢有冇啲咩好紧要嘅战绩啊？ 战绩咪就系靠多咯， 因为佢够多， 够多咯。 不过系咪相对平啲咧？ 平唔平啊？系啊，都唔算普通嘅价，佢系中型坦克嚟啫嘛。 中型坦克 嗰阵时，美军都未有重型坦克出到。 中型坦克系咪嗰个年代叫中型？依家呢个年代望落好似 冇 啦， 而家叫主战车噶啦，主战车咁而家啲中型系好细架啦，其实 系咯，而家变咗好似好 mini 咁嘅架嘢，睇落去好似。哇！咁呢个嗰阵时应该都系美国海军陆战队啦，陆军啦。 嗱，好得意个海军陆战队用柴油版噶。 哦，柴油版噶。 系啊， 有少少唔同。 系啊，如果你用美军陆军用翻汽油版噶。 哦， 因为补给问题啦，咁你海军就多数用柴油噶嘛，或者用重油噶嘛， 系， 咁你柴油咪容易补给咯。 嗯，同埋嗰时有船啦，有 船，你船都细嘅船都用柴油，细嘅船用柴油啊嘛，大嘅船用重油啊嘛，咁你容易啲补给啊嘛，用柴油车就， 嗯，即系其实主要同个编制有关 系，系啊， 啊，咁就所以呢个 Sherman 啦，当时都好犀利。呢、這个就应该打完二战就应该退役咯。 哦，唔系、哦，依架嘢改到好劲喎，临尾改到 系， 临尾俾以色列佬改到系用支105嘅战车炮，105mm 战车炮。 哦，系啊， 将支法国制嘅105mm 摆落去，跟住之后用嚟打呢个中东战争嘅打 T55赢嘅喎，呢架嘢。 哇，咁厉害啊！ 系啊。 哇，犀利喎！ 呢架嘢好处就系个折个里边个车个空间够大啊嘛，你可以加好多嘢落去噶嘛，架嘢。 哦，咁所以就呢个 Sherman 系嘛？ 系啊， 呢 Sherman 都犀利。 改到105啦，叫。 好似啲大陆，好似以前国共内战都有呢架嘢。诶， 有嘅，应该美军有补给俾。 系咪有俾阿蒋介石 俾国民党嘅 系 有？ 系咯， 有 嘅。哇，嗰阵时其实国共内战都系某程度上都系美苏两个嗰个军备嚟嘅，系嘛？定系其实佢系用嗰啲日本关东军嗰啲坦克车咧都有机会系嘛？ 共产党咩都立嘅其实， 系嘛？咩都有啊， 咩都立噶啦其实。 哦 ，OK， 好，咁就嗰套戏仲冇啲乜嘢坦克啊，或者啲装甲武器，你觉得好深印象 咧？嗱，咁我苦涩嘅下一次先讲啊，但系讲下 M4 装备啦。 好。 M4 如果佢嗰阵时啊主角用车用紧嗰支炮咧，已经系啲高初速啲嘅反坦克炮嚟噶啦， 系 即系唔系啲75mm 一战规格嘅炮啊，已经系用紧。 哦， 跟住最重要呢部嘢系有四支机枪啊， 四支机枪就系、是、你头先讲四架加埋就16啦嘛， 系啊。4×16，16支枪打落阵地都唔系话唔 high， 仲加四支炮。 哇，真系好犀利！因为嗱，一个就你话75毫米嘅炮啦， 系啊， 咁就90发到成。咁另外咧就 好大个弹孔噶，佢有 重机枪，另外仲有7.62。 佢应该三支， 系啦，三支机枪。 佢点计咧？点样计四支咧？ 系 一支车头， 系 就呢个副驾驶啦， 系 跟住有一支就喺个炮手度。 嗯， 同我哋叫同族机枪啊， 嗯， 同族机枪就系啱啱同个支主炮系同都一样向前嘅， 系。 咁第二个咧就系啱啱俾个车长， 嗯， 车长上面中嗰支3.3口径嘅炮零机枪， 系。 咁啊，即系防守步兵啦，俾射射步兵嘅同时， 系。 咁第四支咧摆咗喺车尾嘅， 哇，车尾都有， 车尾嗰碌咧就5.5口径嘅重机枪，嗰支系防空嘅，知道你实 suppose 哦。 但系嗰支咧就唔可以喺驾驶舱度射喎，要企出去嘅车尾度射上去喎。 系应该系打开个盖咁样射嗰啲。 唔系打开个盖啦，就要企喺车尾嘅你要。 我企喺车尾度射。 企喺车尾度射噶。 哦，哇，呢个都危险啊！ 所以加埋有16支机枪咯，四部咪。 哦，哇，嗰阵时如果咁样驾驶员，其实都要成5个要。 起码都4个咯，要。 系嘛？4个五个。 一个装一个驾驶员。 系咯。 一个 装弹， 所谓嘅 radio operator 啦，其实副驾驶啦， 系 坐喺隔篱啦，跟住之后做一个炮手啦， 炮手啦， 跟住 loader 即系 loader 啦， 呢个即系上弹员啦，仲有车长， 车长咯，五个咯， 系啊， 系咯，而家就争好远咯， 跟住仲可能你仲可能骑一个机枪手喺后面，咁可以坐6个人噶咯，其实， 哇，坐6个人、啊， 因为好大架噶呢架，其实冇睇笑个笼好大架噶， 哦个笼好大， 系啊， 哦 ，OK， 好。咁、那个发动机就用汽油引擎喎， 汽油引擎嘅500匹都算几好力噶啦，嗰阵时嚟讲， 哇，好犀利喎，嗰阵时 500匹算好力噶啦，中型坦克嚟讲有， 系， 同埋呢部够稳阵啊嘛， 系， 即系你好少坏， 嗯， 好少有大问题， 嗯， 同埋唔系好难整， 嗯， 咁同埋够多， 够多，系咯，即系套戏入面啲士兵自己整翻， 系啊， 见到系，我开头都以为吹水嘅啫。 即系我要系求其拍吓，士兵自己都可以执多翻架坦克。 嗱，如果原装套电影 Fury 咧，即系有模型卖，有啲 game 都有咧，佢咪有支木头摆喺侧边嘅？ 系啊， 你知木头咩用嘅？木头唔系嚟搏人嘅，当然啦。 我梗系唔系啦，现代坦克 原装战争都有噶， 现代坦克都有。 你苏联坦克都仲有扮用两支喺侧边嘅，你知点解？ 攞嚟爬啲嘢噶嘛？ 唔系噶。当你部坦克入咗泥沼，陷咗泥沼嘅话咧，就将啲坦克将啲棍塞落，即系前面塞落嗰、那个履带嗰度，然后开引擎将条履带爬嗰条木啊，就可以当好似 Q 字条桥咁撑住啲泥咧，咁我爬翻上嚟啊！ 即系俾佢有个第一点， 系啊，个支点攞翻上嚟嘅。 我见到有啊，现代坦克 应该至少有两条啊，如果唔系唔够力。 两条， 即系每边一条。 咁你、哦、每边一条， 咁你陷咗泥沼，我就插支木落去，然后开个履带，咁就爬 上个木条上去， 爬上嚟啦。系， 因为如果咪冇力，因为木上唔到嚟，冇着力点， 系啊，冇着力点，同埋唔够摩擦力噶嘛。 哦， 所以有木，以前就有木条咁解啦。 我、哦、即系二战嗰时有呢嚿嘢啦，都 有， 我就见现代坦克有啊， 现代坦克都有嘅， 现代坦克都有呢嚿嘢，好搞笑，真系木嚟嘅， 真系木个木叉木嗰条， 唔系金属， 唔系金属啊，系木头，系木头， 仲要好粗糙， 系啊，粗嘅， 够摩擦力， 够摩擦力。 哦 ，OK， 哇，嗰阵时原来都有呢样嘢嘅， 系啊。 O K， 咁当然仲有啲其他架撑嗰啲咪摆喺出边咯，即系咩士巴拿啊、铁笔啊嗰啲咪摆晒出边咯。 哦 ，O K， 哇，咁即系其实嗰阵时都粗糙得嚟都会有用啊个坦克。 系啊，咪又话美军就靠呢部嘢打翻澳洲翻嚟噶。 哇，好犀利！但系嗰阵时佢系咪胜在够多？ 够多两万几架、啊、产量， 两万几架， 即系随时有几千架坦克喺欧洲战场噶、 啊。哦。哇！咁嗰時就有啲就喺德國呢邊啦， 係啊，有啲日本， 有啲就喺日本嗰邊啦，係嘛、 啊？蘇比個佬好嘢，打兩條戰線， 但係兩邊都打到， 係啊， 兩邊都打到。 呢、這個就係美國嘅 American Firepower 啦 ，American Firepower。好，咁就呢部嘢咧，就當時就你講過有兩隻型號啦，係嘛？兩隻佢嗰、啊、個海軍陸戰隊嗰個型號，其實會唔會係都比較多係參與喺太平洋嗰邊？ 啊，我仲有一支啊，佢太平洋咧好中意用呢支。105嘅榴弹炮啊！ 105榴弹炮， 即系除咗75mm 嘅战车炮之外，仲有支105mm 嘅榴弹炮。 哇！榴弹炮又同我哋一啲自走榴弹炮有啲唔同喎。 系啊，佢依部咁咪当自走榴弹炮用啦嗰时。 系，直头就 105mm 榴弹炮。 嗰、那个炮就用榴弹炮嗰个 系啊，大口径，大口径， 大口径， 大嘅炸药， 系 打埋去。 哇！嗰时应该、那個、 打碉堡，主要系 打碉堡啊。 系啊。 哇，咁都如果打你话打太平洋嗰边会啊？ 因为太平洋其实日本仔战车好鸡嘅啫嘛， 系 基本上你打咩炮弹都穿， 打咩炮弹都穿噶， 好渣噶，就得嗰啲20-30mm 装甲嘅日本仔炮之车、哦，其实都严格上嚟讲都唔系车嚟嗰啲。 哇，其实日本仔好得意喎，嗱，我哋上一集咪讲零式战机嗰啲嘅， 系啊， 佢哋啲装甲咧 ，Alex 就话系好薄噶嘛， 好薄嘅啫， 即系你射几下穿噶啦， 系啊， 咁个机师就忙噶啦， 系啊， 不过佢就够快啫嘛， 系啊， 咁啊，即系呢啲战车都系噶咯， 呢战车佢纯粹日本仔战车都系靠挡子弹嘅咋， 哦， 挡唔到炮弹嘅， 炮弹唔得咯， 炮弹唔得， 即系子弹啲步兵射得咯， 系啊，同埋都轻型战车为主咯，中型有重型炮嘅就好少， 重型炮都好少啊， 系啊。 哦，哇！咁佢啲基本上打大陆就得嘅啫， 系啊， 真系如果侵华战争就得， 系啊， 但你打美国唔够大， 打美国唔够大啦，冇、可能。 咁可唔可以话嗰阵时其实佢就系想用呢个太平洋战争，即系开头嗰个偷袭珍珠港，先麻痹咗美国，挨多几年先至再同你抽过， 系啊， 原本都谂住咁谂嘅， 咁嘅系啊， 就大陆唔系佢对手嘛， 佢谂住已经打，佢等佢打成个东南亚打翻嚟， 跟住有资源再同佢砌过， 同埋想打埋澳洲啊嘛， 系。 算我成个东亚食晒，跟住之后再用啲资源嚟打翻美国啊嘛， 系 就咁、是、咯， 就咁样反攻。 咁呢部就俾部美军 M4 喺陆上面 stop 晒佢哋呢啲，呢部美军好多仲系摆咗喺啲中途岛啊、 硫磺岛啊、 硫磺岛啊，仲有啲残骸度啊。 哦，仲有好多噶， 好多残骸搬唔走啊， 哦、 几廿吨一部点搬啊？ 不过讲开咁，即系北比特嗰部啊，真系 Sherman 嚟嘅， 真系 Sherman 嚟嘅， 真系 Sherman。对面嗰架就真系 架比较新啲嘅 Sherman 嚟嘅 ，M 四嗰只 M4A4 E8 好似 M4A2E8 应该 M4A2E8 系啊， 系哦，哇 ，M4A2 系真系嗰阵时啲机嗰啲嚟嘅， 系啊 ，A3 好似 A3 定 A2 唔记得 ，A2 应该 A3 应该 A3 系。好似嗰阵时法国军队咧，即系嗰阵时叫做咩自由法军啦吓，咁嗰阵时佢哋都系用呢个 M4A2 全部盟军都用呢部啦，最尾 因为够多啊嘛， 够多同埋你冇晒产量啊嘛，其他啲用晒啊嘛， 哦， 用晒嘢补充咪补充美军呢只咯， 吓， 跟住大家唔同国家咪自己土炮改装。 哦，我好似苏联都有用噶， 苏联曾经 苏联就用柴油引擎咯， 系啊，因为俾个 A 2版本佢嘅， 系、 啊，因为佢自己冇汽油摊啊嘛。 哦、 你 T 三十四全部行柴油噶嘛？ 系啊系啊 ，T 三十四都 咁咪用柴油咪容易啲，佢自己补给咯。 咦，咁如果苏联佢用咗呢个嘢，佢会唔会自己学你话斋可以改装嘛？ 系啊， 会唔会加自己嘢？ 哦，佢俾佢唔系好多嘢啫，好似都换咗自己支炮落去嘅， 换咗自己支炮落去。 系啊，但系就大改应该冇，应该换咗支炮咯，主要都系。 哦， 好啦，咁呢集 A 4 M 4就讲住先啦。 好， 下一集讲泰甲下节啦。 好。